你好，我是唐志。今天我想跟你聊一聊什么是好的标题，以及怎样取一个好的标题。在我的编辑生涯里，遇到最多来自其他编辑同事的请教总是，哎，小志，你帮我取个标题吧，实在是没辙了。你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都当上编辑了，却还是不会取标题。那是因为取一个好的标题真的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广告教父大卫·奥格威是这么说的，标题在大部分的广告中都是最重要的元素，能够决定读者到底会不会看这一则广告。一般来说，读标题的人比读正文的人多出4倍。换句话说，你所写标题的价值将会是整个广告预算的 80%。 假如你的标题没有达到销售效果，那么可以说你已经浪费了客户 80% 的广告预算。这句至理名言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广告人，也给我们媒体人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总结，那就是标题真的太重要了。标题是文章的第一句话，这是我从业以来一直奉为真理的一句名言。看字面意思似乎很好理解，但我还是想帮你更加深入的去理解它。让我们试想一下，当你去参加一场相亲活动，在相亲双方互不了解的情况下，你该怎样靠一句漂亮的开场白去吸引对方的注意？其实道理都是相通的。回到标题层面来说，在内容创作者，也就是你，跟用户之间并不熟悉的时候，标题是决定用户是否对你产生兴趣的直接原因。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聊聊什么样的标题是好的标题。很多人认识到了标题的重要性，却未必了解什么才是好标题。比如说吸引用户眼球，让文章打开率高的标题，是不是就是好的标题呢？在这里我给你举几个例子。韩东35岁996点 ICU 2019程序员如何逆风翻盘，这样的前端程序员4年就能在北京买一套房，这种标题谁都会感兴趣，但往往打开一看内容，你就会大失所望。你可以骗用户一次，但你不可能骗用户10次。建立一个内容品牌很难，但是毁掉一个内容品牌却很容易。永远不要透支用户对你的信任。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标题才是好标题呢？我帮你总结了几个判断好标题的标准，你可能没法在每个标题里都囊括这些要素，但起码你可以有意识的去往这方面靠。首先，好的标题应该是真实可信。让我们再回到相亲桌上，当你已经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开场白，成功的引起了对方的兴趣，然后在接下来的交流沟通中，你却出现了牛头不对马嘴的情况，这样会怎么样呢？显而易见的是，对方会觉得你满嘴不跑火车，你这个人非常的不靠谱。同理，标题是跟用户建立信任的渠道，对于媒体而言，信任感尤为重要。用户读完一个标题之后，自然而然的会产生一个心理预期，而当这个心理预期与实际内容产生脱节的时候，用户会产生一种上当受骗的负面情绪，进而失去对你的信任。在取标题的过程中，你或多或少会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比如甲骨文的裁员事件，我取的标题是良心裁员，这个是我在了解了事件的赔偿详情之后做的一个价值判断，自认为还比较贴切。但在文章发布以后，这个标题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很多被裁的员工认为我们在吃人血馒头，甚至收钱洗地。这跟 InfoQ 的内容价值观其实是有一定的矛盾的。 InfoQ 作为一家中立客观的技术媒体，标题中不应该带有我们作者本身的价值判断，所有新闻事件的是非功过应该留给用户自己去做一个抉择。其次，好的标题应该是具有冲突感的。你可以回想一下生活中那些吵架冲突的场景，是不是往往聚集着大批看热闹的吃瓜群众，甚至会有人拿着手机拍摄视频上传到各大短视频平台。其实这里的道理都是相通的，放在标题端来看的话，这就是冲突感所直接带来的阅读量和用户自发的转发量。但是请你记住一点，文章最终的热度大多来自于它营造的一个话题性。三流的标题，用户看完之后内心毫无波澜，但故事最美好的三个字永远是然后呢。不要让用户读完标题的感受是哦这样子，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因此在取标题的时候，你可以有意识地营造这种冲突感， 让你文章的打开率大大提升。举个例子，阿里巴巴为什么不用 Zookeeper 做服务发现？这个标题用户看到之后会想，我们都在用 Zookeeper 啊，为什么阿里巴巴不用了？这里面有什么玄机吗？我们都在用，阿里却不用，这里面展现的就是一个冲突感。再比如说，记住永远不要在 MySQL 中使用 UTF-8 这个标题，这也是类似的道理。我最近刚用了 UTF-8， 为什么你又不让我用了？这背后的冲突感一下子就展现在用户的面前，所以用户会非常有兴趣去了解。好的标题是能和用户产生共鸣的。我对 InfoQ 分享转发率高的文章做过一些数据方面的分析，发现那些朋友圈打开率超过 50% 的文章，一定是在标题里面击中了某些群体的痛点，引发了他们不可抑制的共鸣，才让这些人自发的把这些文章分享转发出去。比如说左耳朵耗子，996不是福气，努力也未必成功，这个标题正赶上圈子里在讨论996的话题，而标题里说的努力也未必成功，这个点一下子就戳到了问题的本质，让你觉得非常有道理。不管你是反对996也好，还是支持996也好，都能从这句话里面感受到共鸣。所以用户转发一篇文章往往是一瞬间的事，而文章引发的共鸣就是造就这个冲动的一瞬间。到这里我基本上就把好标题的几大要素给你梳理清楚了。你可能会说，听过很多道理还是过不好这一生，所以为了让你在日后的相亲桌上能走得更加顺利一点，我再从实际工作中的场景切入，教你一些取好标题的套路。第一，巧用数字把复杂的概念具象化。我发现很多编辑在面对比较专业的技术干货文章的时候经常一筹莫展，这是因为技术干货的内容相对来说比较枯燥，而且夹杂有大量专业的技术术语，看完文章以后你头昏脑胀的，实在是不知道如何总结提炼出一个标题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上数字法的技巧。举个例子， Aksami 公众号上曾经发过一篇文章，标题叫做手机 QQ 的 Hybrid 架构演进，这个阅读量一周时间才到了几百。当我在 InfoQ 上发布的时候，我提取了文章中的一个关键句作为标题的前半段， 70% 以上业务由 HTML5 开发，通过百分比的数字非常形象的让用户知道，哦，原来手机 QQ 的架构是这么干的，进而引发他们的思考，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技术选型，用户就会非常自然的点开文章一看究竟。最终这篇文章的阅读量达到了 4.5 万，这对于干货类型的文章来说是一个非常高的阅读量了。第二，设置悬念引发用户的好奇心。用户关注一个公众号或者是一个媒体的理由可以有很多，但总结下来的共同点无非就是三个字，获得感。什么样的内容是具备获得感呢？你读到这里可能开始好奇了，这就是标题设置悬念的原因。获得感就是用户通过你的文章了解了一些他此前并不知道的东西，满足了他的好奇心。类似的标题我可以举几个例子， Facebook 和谷歌是怎么给程序员评级的，百度 CTO 空缺的十年，继任者所谓何人，将往何处，亚马逊是如何进行软件开发的，等等。你大概也看出相同点了，在标题里设置一个问题，用户的兴趣度会大大提升。第三，扩大外延，增加潜在的受众群体。技术圈在科技圈内是一个非常垂直的内容圈子，而在这其中又有前后端、架构、云计算、大数据、 AI、 运维等各种各样的细分领域，这样层层细分下来之后，受众群体都被分割成了相互独立的孤岛。在这样的情况下，技术类的内容想要获得可观的阅读量那就更加不容易了，因此扩大外延才能增加潜在感兴趣的受众群体，进而提升阅读量。举个例子，之前二叉树视频团队拍摄过一个 DIY 的主题，视频的主角是一些喜欢买智能家居写程序控制浇花喂狗的极客宅。当时我绞尽脑汁也不知道这个标题应该怎么取，但我非常清楚的知道，如果我从 DIY 入手，这个文章的打开率肯定特别低。后来我灵机一动，把这个标题取为了那些买了房的程序员 家里是怎样装修的。最终，这篇文章获得了超出预期的阅读量和讨论的热度。第四，移动端和 Web 端相同的内容两种标题。我们都知道，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阅读习惯。当你在微信公众号等移动端展示的时候，标题的冲突性很受用户的喜欢。但在 Web 端的时候，标题更应该符合我们前面提到的第一个要素，真实可信。这其实不难理解，见什么人你就说什么话。移动端更多是碎片化的阅读习惯，而 Web 端一般都是带着主动学习的目的性。这两者的需求不同，标题风格自然也各有取舍。更进一步， Web 端还需要考虑搜索引擎的因素，所以在取标题的时候，你可能还需要做一下手动的 SEO。 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今天聊的关于标题的那些事儿。在这篇文章里，我总结了好标题的三大要素，它们分别是：一、真实可信；二、营造冲突感；三、引发共鸣。接着，我从场景入手，告诉你如何取好一个标题。第一，用数字把概念具象化；第二，用悬念引发用户的好奇心；第三，扩大外延，覆盖更多的受众；第四，合理区分 Web 端、移动端标题的不同。不过，请你一定要记住，标题虽然是一个编辑的基本功，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内容的打开率，但决定内容传播的一定是内容本身，而不是标题。所以切勿本末倒置。以上就是我取标题的一些心得和方法。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还请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另外，如果你有属于自己的起标题心法，也欢迎在留言区中和我分享。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